像在哪儿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记得那是一个冬天，满天雪花。 我走过， 没有回头。 我记得， 我快忘了。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那时你还是个孩子，我在窗棂下， 我猜着你的名字刻在了 叫我们好想在哪儿见过，记忆真的很神奇，花香变成了画像，在你毫无准备的时候突然给你一个悠长而美丽的空间，让你和他重新在一起，然后再把他推入失落的山谷。可即使这样，你依然很享受这一切，因为有时候现实要比幻想破灭带来的痛苦难以忍受得多。所以，我为你准备了这样一句月话。 他们猜我们后来有没有再见？旅行了才会晓得怀念。突然我记起你的脸，那触动依然像昨天。对自己，我终于也诚实了一点。是不是回忆就是淡淡柠檬草？心酸里又有芳香的味道。曾以为你是全世界，但那天已经好。我才发现我有更远地平线，我们都没错，只是不适合。我要的，我现在才懂得，快乐是我的，不是你的。 过的，请你把我。 在你的记忆里，有没有一种特别的味道，总在不经意间让你陷入怀念，总在某一刻折磨和抚慰着你？告诉我，我会替你的味道选一首歌。此刻我给自己选的是这首。 打开那扇尘封的窗，飘来阵阵醉人的花香。撒呀那达，撒呀那达，最美的紫罗兰盛开在你头上，开在你头上。 这首歌我喜欢的原因是它的色彩，而当看到这条留言，我眼前的色彩突然变得苍白。提到王的小兔子，他说分手的第四天好难过，那个我以为我会和他一直走到白头的人，他不要我了，他之前说过的所有都不算话了。我们是异地，但是我很爱很爱他，他妈妈不同意我和他在一起，他们家很有钱，有很多公司，他妈妈要找那种类似于联姻的，就是对他们家有帮助的，说我和他八字不合，不会帮助他。我真的很难过，八字什么鬼？我没有想到电视剧中的情节会发生在我的身上，重点是我感觉不到有人比他对我更好了。 说好带你流浪，

别忘了我的脸，我们是谁，和流动的蜕变，那宇宙睁开眼转了几圈，和时光大和解，和流动的蜕变，那宇宙睁开眼转了几圈，和时光大和解，别忘了有多累，有什么缘，和谁说 叫别忘了，我当然没有忘你给我的留言。这个朋友叫伤我最深的你，他说我别无所求，只希望他的一生平安顺遂，长乐无忧。很多人都以为我想和你复合，可我并不是，因为我爱你，但你不爱我。我和你在一起，你就不会开心，不会幸福，

清洗一下身体和记忆里的某些味道，用时间和手机里的删除键。如果还不行，就去远方，去恋爱，去生小孩，去笑，去哭，让眼泪洗掉记忆里的味道。 青春若有张不老的脸，但愿它永远不被改变。许多梦想总编织太美，跟着音节幻变。爱上你是最快乐的事，却又换来最痛苦的悲。苦涩叫做爱的甜美，我怎样都学不会。 发现那种忘不掉的味道已经化作白雪覆盖在你记忆起伏的山丘上，安静的就像这首歌一样。我是吴周彤，晚安，再见。 一个人的落寞，人海忙碌穿梭，心脏跳动脉搏陪伴着我，街头某个角落回荡熟悉的歌和